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京剧《伍子胥》。在剧中，杨宝森扮演伍子胥，哈宝山扮演东高公，金少臣扮演姬辽，李荣威扮演专诸，曹世家扮演姬光，詹世甫扮演余丈任，谢宏文扮演浣纱女。先请听《浣纱记》。 叫他将我渡过江去啊，将船摇过来无语为也深难落，王室呼唤却为何，还我何事啊，老大将我渡过江去，打渔船不渡人，无奈落难之人，老丈行过方便吧。 哦，什么，你是落难的？老汉虽在御驾，颇行方便。来来来，待我与你大了苏州。 老了。 待我持起蓬来，扬帆寻船，持起蓬，照你终身满江红。我看我此人的相貌奇哟，是发日影壮年颜容，七巧哦，七巧哦， 啊，老丈何言七巧二字， 是不像啊，我看壮士相貌堂堂，正在壮年，为何须发苍白？请问尊姓大名，姓大为西夏？ 我若是持真理实心，不可走漏我消息。 你看船行半江，就是你我二人，但江何方呢？ 下信我命运自自去图国尽离人也。 哎呀呀，原来是吴明峰将军到了，是进了。 你敢 传到将监擒上岸吧。 将我渡过江来，无可惜，我这里有宝剑一口，上有七星，价值千金，赠与老丈一位渡江之计。 慢来慢来慢来，我于此含冤负屈，故渡你过江，自以好报谢我为丈夫也。况且贫王吃下榜文，有人拿护将军者，官府万户，礼上千金，那封赏我却不贪，纵然要你的宝剑也是无用，且君子无剑不忧，将军亲佩戴，一位护身之袍，提防不测。 曹昌既不受见，请问尊心大名，日后相逢也好打报。 老汉斗鸡火鸡不浪甚呀，纵然对你讲了真名实心，以后你到哪里寻我呢？孟良，以后你我相逢，我称你为卢中人，你呼我为于丈人，也就是了。 如此于丈人， 卢中人。 祖母老张都将我以后先锋当老的林学弟 上船拜了我主， 拜老张大花主。 将军为何屈为服装？ 必是我屈而服装，倘若追兵至此，莫是我打死金国。 哎呀，此举不好意渡他过江，反倒疑心于我。有了，不免假意投江一死，以免他疑心于我。啊，将军，你看那趟曹兵来了。 在哪里？ 在哪里？ 传存怀，以防后面追兵至此。 为国不敢动弹啊，我也是我当初自己穷，我不敢天真无从这么做，我贪我一家。 不见走，但当我活。 母，岳家满门山的玉口见阎罗，只剩下乌云人一朵。问是大官好门无过，一路云来赴中国之间，南中翻越莫两行落坑，让天鹅子去西那中。 一命兼之一心。 四叔从喇嘛走去。 再请听于长健。 传吧，论那英雄，我也高傲气扬。家之无国在以臣中，还以细川邦论那英雄，男儿若得临军去，拜相封侯谈笑我中。俺专得知乃无苦人士，家有八旬老母，行车买卖不好，拉了牛儿两匹牲口，尚未新的账，稍事找上门来，又是一场过去，朕那是君子身体允可及，是水翻倍小我人气。 到了，瞧您这门我就有趣。端住啊，端住、啊！ 是哪位？ 出来瞧吧。 原来是刘二哥。 不错，是我呀。 贫道里面。 不进来，我干嘛来了呢？ 刘二姑，请得坐。 好，坐下就坐下。 刘二姑，奴岂不信为出水来， 我就跟你。 为小弟何来？ 跟我装糊涂啊？前两天拉了我两匹牲口，一个短也没见你的，今儿呢有银子有钱，该还我了吧？ 阿牛二哥，据今日小弟买卖不好，待人有了银钱，与二哥送上府去。 来一趟就是这两句话，来两趟还是这两句话。今儿个呀，你说什么也不成了，不是没钱吗？这么办，你这买卖呀，该让我做两次了。 哦，牛二哥要做小弟去买卖？ 要当两天掌柜的。 好，就让牛二哥恭喜父亲开始打起，小弟去。 哎，你别走，你别走啊！你走了，你瞧，哎，你这买卖四旮旯空，没事儿，我这还得给你堂账补的呀。不成不成，还是拿钱来吧。 牛二姑，待怎小弟时来运转，加倍奉还。 哎呦，你还时来运转呢？瞧你这样啊，等着走死运吧。 什么强？ 你呀，等着走死运吧。哎， 好稳啊。牛儿该接亲，他也接亲， 再上前前。 开口便伤人，两旁倒有千斤力，谁敢寻衅？到我们 出溜。专做菜不人民以利压乡民，你是英雄汉，我是惹祸精，因钱夺性命，跟你爬命痛。 为何真的我起来？ 哎呀，老张有错不知听， 没了 牛儿寻亲到门庭， 该枪还钱， 早讲 我若不看老我长了命，你要 怎 么着？哎，我要你呀！ 一穿腰儿的兵参身， 快点，怎么着？打仗呢呀？ 高家 啊，专治母亲寡女还不进来。 是。母亲，母亲还，双手逼无门。 哎，怎么着？打完人就接你了？你出来，出来！ 人家回去了，你还不回去吗？ 哟，就这么一说，我就走吗？ 你不回去，便怎么样啊？ 可说的是呢。好了，今儿冲您，明儿见，我们还得找他来。这不能算完，我们还得找他 呢。好汉，一来转哪去？ 上帐请转。 哦，原来是位壮士，不是啊？ 请问老丈，方才哪一大汉与人争斗起来，本意夫人 受此拐杖以还其日，此人莫非今为不臣？ 不是哦，此人心专明智，小于双全，力大无比，方才哪一夫人乃是他的妻子，手持他母亲的拐杖，故而以还机会。 原来如此。 听壮士讲话，不像此时人士。 本不是此时人， 哪里认识你？ 出国见利人也。 因何至此？ 是避难至此。 原来如此，请到寒舍待茶。 该礼待访。尹老丈之言，专指小于双全，令人可敬。安无云若得死人报仇之事，可成也。不免前去拜访，朕的事要教须教真君子，求人当求大丈夫。 尊重开门啊。 妖人已非迟代汉，迟代从来不饶人，是哪位？ 陛下拜访。 原来是位壮士，请到里面。臣服怎敢高攀？ 陛下 下是以专兄何必过谦， 如此厚赏见过家母， 怎要拜见父母。 天哪， 人亲娘 拥有此事的夸张， 报仇之事还娘当， 谢来我 you 见到来了我只是孤王大妈一家呀里憔悴的声叹气，勒马听啼在此地，且听来人切断那地。 敢打在祖先那里，是你官当相傲气，后来是官兄母弟，身穿一件官龙衣。莫非就是几千个有钱来把我无福气奔当相见去见那里老婆一旦不争气传统宇宙心跟你报恩冤仇起义 山，他是伍子胥，不忘铁山遇见李焕上来问官哪地。 那一退下汉子，我家千岁唤你近前搭话呀。 君子一生我自居，从人间让小鸡去走进铁十一里，原能不受天的气。那一吹小汉子，我看你已非平生之人，因何落在乞讨之中？千岁，我归从而脱不由己，也是我的失帅因得地。我本是楚国的功臣，家之在天那里，因无名云此次而去，恨天亡我道，男儿热心心勇君子，比我计，我定不见走，早君也是一家大小孑然一问，听得千岁刀剑那是多人呢，一目是错，你前来借兵到远去，为臣还在无国的患，望千岁在难人起舞子要是要他得了的知恩报我得。不啊大义 亮起， 将军不必对太平，曹操只是王从你手安小儿还不啊去。 二位先生进府吧。 皇我任进夫，也获尊亲一耶论。 今有民夫相君之词， 敢不知临潼得万无子虚我。 真是 亲来相见。 为师 有 有请吴相君。 遵旨。有请吴将军。 最后请听刺王僚。 地一山河，同霸业，也同恩，我 为了何事？ 在天堂得来见万仙女，群雄到此共享滋味。 来此就要讨饶， 来呀！ 正在高山的好归